神，让我有机会在你们中间有机会分享。你叫 Rick 还是叫 Paul？ 我叫 Paul。 Paul， 对不对？ 这就是 Best of the Best。 他说我不认识你，可以介绍自己一下，没有人跟我很熟悉，除了苏弟兄跟Cathy， 还有 Susan， 还有那个还有什么布林，其他大概第一次我们见面。我是来自香港，所以你要听我讲道的话需要点那个耐性啊，因为广东人讲国语的话是有点吃力的啊，我们吃力啊，你们听起来也吃力。 OK 啊，我高中读完以后就去了台湾读大学，我的博弈还是从台湾学过来的。有点不一样。那后来大学毕业就，我本身是读机械工程，我是成功大学的。然后有谁啊？有一个啊 ，OK。然后啊，对 ，OK。然后来美国是在念也是念工程啊，念了说那个研究所以后，那后来在 Bell 里面工作啊，做了大概十年。生护照出来，去了大老神学院啊，我专门读着读那个辅导啊，所以现在做的工作是 counseling。 你的声音会大一点，好，那个 microphone 谢谢。我本来讲话声音是很大的，所以说尽量的去把它调低而已。anyway， 感谢神啊，黄牧师今天不在啊，他邀请我说，哎，可不可以来帮他分担一些那个讲台的工作啊。这个是神的给我的恩典，可听得到了吧？好一点了。 OK， 我们低头就祷告。谢谢神今天天气虽然不是很好但是神的都保守我们自己能够有机会在你的殿里面的敬拜王牧师不在感谢神的他手术都很成功让他夫妇在那边有很好的一个 good time 也能够在那边有机会来去一起来去敬拜。谢谢神把下面这段时间继续的仰望求神的您带领我们让孩子所分享的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求主听我们祈求奉主圣名如果说你有稍微注意那个国际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在打仗如果说你记忆还有记忆不错的话前年是那个利比亚那个总统被轰下台，然后叙利亚美国说嘿，听说你有那个化学武器请你交出来，不然我们好好去教训你。结果苏俄的出来调停。去年搞得最大的那个事是乌克兰苏俄要想把它拿回来但是美国跟北欧不允许 ，OK 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冲突。那还有呢，中国跟那个中国大陆跟。越南跟那个菲律宾为了领土的问题几乎要打起来。那今年搞得最大的是什么？是 ISIS， OK， 在伊拉克里面的每个人都很讨厌这个人， OK， 这个地方， OK， 但是又不能 do anything， OK， 里面是搞得乱七八糟。有人把那个历史切开，他说历史大概有文字记载的大概是6000年如果说把它切开，公元前、公元后。公元前大概是差不多3500年，他说算一算打仗的次数大概是2000个，后面2000年打仗的次数差不多20000多次。有人问爱因斯坦，你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的？他说第三次我不知道，我知道第四次就是石头打石头。那为什么呢？打完第三次什么都没有了吗？对吧？剩下没有几个人了就回到上古时代。讲来讲去是说，这个世界随时刻在打仗。在那个当中有人那个问一件事情，他说在这个我们的生活上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也是在打仗。我们打仗是跟那个世界所讲的打仗不一样，我们所讲的仗的话，是今天所讲的属灵的仗，是看不到的，但是确实实实在在的。其实，在你出生哪一天开始， 你会发现一直在打仗，而且你会发现如果说你不知道打这个仗的话，你会发现你过得很辛苦，把你的家人、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啊、你的生命啊，搞得一塌糊涂。如果说你是基督徒，人家说基督徒我们有三个敌人，三个什么敌人呢？第一个是世界，第二个是你的肉体，第三个是撒旦。世界是讲到属世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而肉体呢是讲到你的老我，撒旦就是个属看不到的一个灵界的人物。你有没有想过三个敌人里面最难对付是谁？我们说，哎，肯定是撒旦嘛，因为他看不到嘛。如果说他不搞鬼了，我们就没事了。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肉体，是你自己。其实撒旦不要 do anything 啊，你也把他自己搞到一塌糊涂啊，在你的婚姻啊，在你的家庭啊，在你自己的服侍，在工作上面。有个基督徒写封信给牧师，他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刚开始非常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你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神都照顾好。过去你什么罪，神一笔勾销；你信了耶稣以后，保全洗净我们的罪。现在呢，圣经说啊，你所有这个需要，神都会满足你。而未来，神有一个计划，甚至都你离开世界，神都已经把你安排得好好的。所以你刚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很兴奋的啊，过去、现在、未来我都处理好了。但是那个基督徒说，当我成为基督徒久以后，会发现。哦，原来当个基督徒很痛苦，你们有没有感觉？我想问一个基督徒，我发现有很多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所做很多事情，发现不是那么简单。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对跟错、黑跟白我都了解，但是很多时候我该做的，我做不出来，而不该做了。我常常做出来，你有什么样感觉？说后来那个人写封信给牧师说，我当时就觉得很痛苦。我有时候发现我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假冒伪善，一个基督徒正在讲。如果说你有这种那个挣扎的话，我可以给你告诉一个好消息，因为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是这个样子，连包括。我们认为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基督徒保罗，他也有这个挣扎。这个经文看你们都已经看过了啊。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不知道你看这个段经文从15节到25节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你觉得保罗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初心的一个基督徒，罗马书是保罗后期所写的，他的属灵生命是一个，说是一个可以得到一个最高峰，但是他还是有这种挣扎，有这种困难。如果叫你看完这段经文以后说，你描述一下保罗当时的心情的感觉，你会怎么样描写？在我这个我做辅导工作，辅导工作里面，我有个在我的房间里面贴一个图，那个图是什么 ？How do you feel today？ 里面有什么 ？Happy 啊 ，Sad 啊 ，Excited 啊 ，Sorry 啊。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来找辅导的有5、6岁的，也有10几岁的，也有30几岁的。他来的时候心情是绝对不是 Happy 的，对不对？很多时候，你问他说 How do you feel today？ 他讲不出来的。哎，我给他一个图，哎，他就别容易了。哦，我今天很 happy， 我今天我很 surprise， 今天很 guilty。同样的，如果说我把保罗刚才这经文拿出来，看一看到底保罗的感觉怎么样 ，the feeling 是怎么样，我列了6个：保罗的挣扎、迷惑、罪疚感、羞耻感、 自责、失望、气馁六个。我想如果给你写的话，你可能写的还更多一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从那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挣扎是什么。其实他的挣扎有点像我们的挣扎，他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先看迷惑，保罗觉得感到很迷惑，他怎么说呢？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不明白。 I got confused。你知道吗？如果说你了解保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对自己的犹太教很执着，有点像说这个今天用那个回教徒那种极端那个恐怖分子，对自己的信仰抓得很紧。神那个旧约讲很清楚，除了有那个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说他一直要维护自己这个犹太教，所以当他听到有一个从犹太教出来的一个讲耶稣死里复活的一个所谓基督教，哇，他很生气，他把所有这些人抓起来，抓一个杀一个，抓一个杀一个。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死掉就是因为保罗，那时候他叫扫罗。结果有一天耶稣基督显现给他，哎，保罗你搞错了，神的计划不是给犹太人的，神的计划是给普世性的，是每个人的。哎，保罗开始了解了，他也了解原来有三位一体，有圣父、圣子、圣灵啊。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了，圣灵降下来就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从此以后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说在罗马那个哥林多后书他有讲，我们全是新造人。但是他发现进了新的主那么久，跟从耶稣这么久以后，不是那么一回事。什么新造的人，我里面还有一些很多问题在里面，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所做的事情不太对了。 I don't get it, I don't understand,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错对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明明知道错的事情我却做不出来。就跟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刚刚进入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啊，很兴奋啊，以后我的生命就改变了 ，OK, 我变成一个新的人 ，OK, 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发现原来不是那个样子，你也该 confuse。第二个跟第三一个可以联系一起来，罪疚感跟羞耻感。刚刚信主所以为啊，好像我们那个一个中国功夫一个金钟罩把我们罩起来 ，OK, 以前都是都刀枪不入 ，OK, 什么问题都不会扒着我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吗？如果说你不是个基督徒，有时候很多事情还比较简单，反正属世人都是这样做嘛，对不对？那你做完以后，回到教会听的牧师讲到听着主学老师讲到之后，心里面就有一种这个罪疚感、羞耻感出来。好几年前我去一个地方去领会，大概有三四天时间啊，除了讲到讲专题，晚上他安排我每个不同的家庭吃饭，吃完饭以后原来有节目的，他说因为你是当辅导的，我们家里有问题，我们夫妻有问题，请你来帮忙。我记得有个家庭夫妻都是在家里面服侍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 teenager 13、14岁，小的大概是4岁5岁。那请我去他家，他说我这个小孩进了 teenager 以后发现那个个性很多方面跟以前不一样，一个人常常躲在房间，吃饭的时候就出来，吃完饭就躲回去。问他有什么事，没事。那既然你是连辅导了，你可以跟他谈谈，看有什么办法解决，帮助他。他说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没跟那个儿子讲，以前我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说 ，OK, 你儿子跟我讲什么，你不能过问。如果说他知道我讲的，就到时候传给你的话，他一定不跟我讲。他说没有问题。 要去他吃完饭以后去他房间谈了一个钟头。其实我还没有进去以前，我猜得出来这个儿子的问题在哪里。一个13、14岁的男生，他的荷尔蒙 kick in 了，发作了。通常父母不会讲什么 sex education， 啊，他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 temptation， 这个引诱。坦白说，他所做的东西不是 crime， 不是犯罪，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可能是一个 sin。那如果不是基督徒 ，what's a big deal？ 每个人都这样做啊。但是你基督徒了就麻烦了 ，OK？ 做完以后，第二天崇拜讲到牧师或者主学老师讲了以后，心里面就有很大的一种这个罪疚感、羞耻感。其实我自己做辅导那么久，其实不是青少年有这种问题，大人都一样。在这个世界 ，pornography 色情的东西是 billion dollar business。最恐怖的是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差别。有人就调查过去30天一个月里面，基督徒上网去看这种色情的 40%。如果我们中间有40个人，切一半，20、20，男生的20 ，OK， 40% 是8个。那我不叫你举手了，要你举手就 embarrass。以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不做。很多人的 struggle。所以有牧师说，这个色情的东西是 every man's battle， 是每个男人所碰到的问题。如果说你看这个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上面是写的 ，OK。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不愿意做恶，倒去做。如果说用一个字来去形容这段经文，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什么东西你很想做啊，知道不好的还去做，控制不了的，这个叫 addiction， 成瘾病。这 addiction 多，刚刚讲的就是色情的，对不对？赌博啊，酒啊，烟啊，毒啊，你知道吗 ？addiction 还有分两种的，有一种叫 hardcore， 还有 softcore， 你从来没有听过对吧 ？hardcore 就是很严重的啊，被人抓到以后来去坐牢的，还有 softcore 的话，不是犯法，但是很多人去做，沉迷在里面，很受不了的。很简单是什么呢 ？Facebook， 还有什么？玩电玩啊！我听我有教会一个弟兄呢，玩电玩从晚上8点钟玩完，弟兄早上4点就然后就去上班。Shopping 也有事，有些人不能 stop 的 ，OK， 尤其不上班的 ，OK， 整天就去 shopping，OK、okay?。就是 garage sale， 你怎么知道你影响你呢？他说很简单嘛，有些东西你不敢告诉别人的 ，OK？ 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就去做这种事情，然后有人3点钟上厕所，晚上起来还去看看 Facebook， 看有什么东西，看我的 email 有什么东西，就是 addiction。我很想去 control， 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得到。Hardcore softcore， 第四个智者，智者什么呢？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刚才说我不好东西我 control 不了，好东西我做不出来。有什么东西好的东西做不出来？保罗没有讲很清楚，你看经文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从我自己的专业来看的话，其实我很找到很多的例子啊。当然我们不讲到那么高调的说啊，我们要好好努力的传福音啊，我们好好去做神的工作，这个是太高调了。我们讲的比较 practical 一点，什么东西你在 那个家务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应该做到你做不出来，很简单，就是夫妻关系。家务里面夫妻关系讲什么呢？做先生的爱你的太太，做太太尊敬你的先生，就是这么简单。那你去问先生说，哎，什么叫尊敬我的亲，尊敬我？刚才他还说，你不要整天唠唠叨叨，不要整天讲我真的不好，不要在我孩子面前讲我的不好，不要在那个兄弟兄面前讲我的坏话。你要他不要讲，他才偏偏讲，还要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讲。哎呀，人家读 PhD， 你读什么 PhD？ 人家老公赚钱的哦，换房子换房子，每一年我们换来换去的桌子椅子 ，OK。如果你太太说怎么叫爱太太，哎，记得我的生日啊，纪念我们的旧年啊，陪我讲话，带我去逛街啊，我太宁愿去搞 Facebook， 去打球，去做别的事情，就是不跟你讲话，不跟你聊天。其实我们做辅导工作，如果说在家里面夫妻之间能按照刚才所讲的，尊敬你的先生，爱你的太太，我们就辅导的没有生意的。失望，失望英文叫什么 ？disappointed。我觉得自己的那个律，我心中的交战，如果我去服从了自己的所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你听到牧师讲的，或者说主学老师讲的，啊，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啊 ，I want to change， OK， 结果 change 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没有了。好，去读些 self help 的书，或是去参加一些什么专题讲座，啊，上去参加去辅导，结果呢，好了一个礼拜、一个月，又是回到以前那个样子，失望。为什么这个样子？最后气馁，气馁英文叫 frustration。气馁跟失望有什么差别啊？我去网上面看看，失望那个失望跟气馁差一点点而已。anger， 恨自己，中文说恨铁不成钢，很想做就做不出来。你知道讲一些 addiction 的人很痛苦，他很想做，做好就做不出来。你说酗酒的、吸毒的，老婆孩子你走掉了，他还没有办法戒掉。你说那个赌博的，讲的夸张一点的，手指头已经砍掉了，全部砍光了，他还是没有办法戒掉。我以前帮助一个 client， 他告诉我说，你还不知道我们酗酒的人很痛苦。他说一杯酒放在你面前对我 not a big deal， 但是如果这个酒放在他面前闻一下，他应该喝一口，喝一口了就喝一杯，那喝一杯呢就喝整瓶，一喝整瓶就倒下来。不像我们那么容易 control， 他们没有办法 control。 有些人对这个色情东西恨自己恨到一个程度，说用个针来去刺自己眼睛。I don't want it， 但是 I cannot control it。 六个迷惑、追求感、羞耻感、自责、失望、气馁。我相信你不说你当基督徒，你大概你有类似这种情况，可能你是在一些色情方面，酒啊、毒品之类的 is addiction。 然后有人是在性格上面，总是看自己觉得没有用，很灰心，很失望，都能记录这么久还是那个样子，没有 change。 也有人在品格上面脾气就那么暴躁，没有 patience， 东西交给他不了了之，推说逃避，或是夫妻关系，结婚几十年，当然记录几十年，跟先生跟 太太住在一起，跟这猫跟狗一样，根本就活在个地狱里面，就地上的地狱，我觉得很痛苦，挫败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挫败感？因为里面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自己里面有另外一个心中的律叫战，把我掳出去服从了自己中犯罪的律。注意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神的律，一个心中的律。没有错，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的律进入你的心里面，来去改变你，给你个新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你里面还有一个律，那个是什么？我的律，那是什么？我的老我在里面。什么叫老我？自私自大、骄傲、邪恶、恨恶。所以发现里面有两个力量在征战，像拔河一样，他跟我的我，两个一起在打仗。让我想起来一个印第安人的故事，他的爷爷告诉了孙子说，我里面有两条狗，一条好的狗，一条坏的狗。那个孙子问爷爷，那个狗哪一条狗赢了？那个爷爷说 Depends on 哪一条狗我喂的最多。我们也是一样，里面是一在这个挣扎里面。这段经文你看的时候，你从那个经文里面看到哪个字出现最多的啊？ 我 那个我在里面，你知道吗？你看，原来看我们看第七章的，看到我们是好惨，一个很惨败的一个基督徒。原来第七章跟第八章要一起来看的。第七章是讲那个惨败的基督徒，因为你实在我用我来去打仗。第八章是讲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你看到那个是一个惨败的基督徒，就好像你看电影。有三班局，你看到三班的时候，觉得这个主角很惨 ，OK， 啊，被人家陷害，啊，搞到那个走投无路 ，OK， 你看不下去了，怎么主角会变那个样子？不要那么快下那个判断，因为你要等下面，看看第八章怎么讲。我们从第七章怎么跑到第八章，怎么变成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为什么你过去成为一个失败的惨败的基督徒？因为你直接用我，你是用你的意志力去打这个仗，所以你输得很惨。就好像一个电风扇一样，你可以搅这个电风扇，用快搅，你能够搅多久啊？你搞了十分钟就累死了，因为你是用你的意志力去做。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把那个插头插在那个墙壁上面。也是用神的力量得胜的基督徒有三个步骤：接受耶稣基督。这是在哪里的经文呢？第七章25节，就是那个保罗所讲，从第七章跳到第八章的时候，中间里面说，感谢神靠着我主的耶稣基督就脱离了。罗马书第七章18节，第一个，你必须要靠耶稣基督，不是靠你自己。你靠你的人智力，靠你智力，你靠你的去什么读什么 self help 的 book， 去参加 seminar， 去参加辅导， no use， 你只有好的短暂的，必须要靠耶稣基督。美国有个机构叫 Alcoholic Anonymous， 不记名的，这是帮助那些有酗酒没有办法戒掉的人。这个是从一个基督徒开始的。我参加过一两次，是因为那个时候学校要求的。也不需要告诉你的名字，但是你一定要做两件事情，你要承认你是一个酒鬼。它里面有12个 step， 前面两个 step 跟我有讲到有关系的，所以把它列出来。他说 ：“We admit we are powerless， 我是无力自救的，有点像我们基督一样，我是无力自救的。还有什么呢？”I came to believe that power greater than me。 为什么用 power 呢？因为从一个基督徒开始，这个 power 其实耶稣基督，但是在美国是有 political incorrect， 你不能用耶稣基督，人家不接受，都改了 power。 在美国是有酗酒的问题，在东南亚就没有酗酒的问题，但是有毒品的问题。在东南亚也是一样，他们用各种方法没有办法戒毒，就靠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很成功，所以政府还给他一块地，还给他经费 support 他。同样的，如果说你想靠你自己的能力来去克服你的夫妻的问题，克服你自己的个人的问题，你的酗酒的问题，或者说色情的问题，你是没有办法。 First step 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第二个，你要提升真理。很多来教会很多目的的啊，可能听了这个牧师的讲道，或者说这个教会的气氛很好，但是他可能搞不清楚到底自己信什么。第八章，如果说你回去好好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我列了好几个，神的灵、肉体、基督、罪，这些观念要很清楚。有些人搞不清楚啊，以为那个上十字架那个是摩西 ，OK， 以为那个出红海的是耶稣，这些东西都搞错的话，你根本就不能没有办法得到力量。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叫你得自由。我以前帮助一个，他不算是年轻人，结了婚四十几岁，他有个问题，他看到女孩子的话，眼睛就跳跳跳，那个右眼跳得很厉害，所以他很卑微的，常常拿个手帕那边按着他自己的个眼睛。那个看到女孩子越性感的话，他跳得越厉害。他看了不知道多少个那个心理医生，从 LA 看到 Dallas， 最后来看了我。我把那个教科书的所有那个书拿出来，那个方法找出来，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他的问题很多年，那我就准备跟他谈属灵的事情。他也是个中国人，哎，谈起来他说，哎，他也去教会的，他说他也是基督徒。那我说你是基督徒，很简单的就讲属灵的事情。后来发现这个基督徒是冒牌的。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就不相信死里复活。圣经所讲的说，我合我胃口就信，不合我胃口就不信。这当什么这个基督徒啊？怪不得搞了这个样子嘛，搞了抢信息。别说对真理有个很清楚的了解认识。你可能说，哎呀，我有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啊，我也有参加主学，我对真理也了解，为什么我的问题还是搞得一塌糊涂？第三个，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如果说你准备说啊，每个礼拜就要来一个教会一次偶然参加主学，就准备可以打一个属灵的胜仗 ，forget about it， it won't work。我们神学院有个教授这样说，他说你给我一个不读圣经的，不花时间祷告的，不亲近神的，我会找到一个不长进、不成熟，整天跟配偶吵架，整天苦口苦脸，整天被罪捆绑的一个基督徒。我再讲一次哦，你给我一个不读圣经的，不花时间祷告，不亲近神的，我会找到一个不成熟、不长进，整天跟配偶吵架，苦口苦脸，整天被罪捆绑的基督徒。你要成为得胜的基督徒，不是只有一个礼拜来教会，礼拜三来祷告会，那个礼拜四那个姐妹团契，那就够了。It's not possible. It's a tough war. 不是靠你自己，你是用你的手指头去搞那个电风扇的。It won't work. It won't work. It will work for a while, not for a long time.有个白人，他去他那个教会完了以后，去麦当劳吃饭。因为呢，崇拜完以后去麦当劳的 long line， 他等了二十几分钟才拿到东西，结果发现拿错了，他很生气，准备去找那个服务员呢去骂他。但是那天刚好是牧师讲道，叫你怎么去好好去恩待那些比你不如你的人。啊，他就很仁慈，跟他去啊，你弄错了嘛？那个服务员说，哦，等一下我再把那个改正， 再拿过来给你。他拿过来的时候，就跟这个白人就跟那个服务员说，哦，今天很忙啊，所以说你会弄错。那个服务员说，啊，谢谢你啊，今天很体贴你，体贴我们啊，对，今天人很多，你知道吗？他讲完以后，他的太太两个小孩都很 shock， 因为这个人平常不是一个样子。后来他跟牧师讲，牧师说，你为什么今天那天有那么好的态度对人家？是因为刚好听完道，神的灵还在做工，你平常不是这样，因为你没有力量去做这件事情。你要靠着我们的主，在一些事上你得胜有余。你没有神，没有神的灵常常在你里面，你不可能得胜。我时间也差不多了。得胜的步骤是接受耶稣基督，提升你的真理的认知，与神建立一个关系。如果说你是一个刚刚来教会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这是 first step。 还要参加主日学，提升你的认知。第三个，你必须要平常花时间来去建立跟神的关系。总结，属灵增加是一辈子的。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到离开世界每天都打，必须要对真理有个认识，真理会让你得自由。 OK， 依靠神才能够让你能够得胜。很多年前我帮助一个人，他是哈佛大学毕业，非常聪明，很追求，但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对自己的生命总是觉得不够好。他后来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听我讲道，后来来找我，我发现他这个人很读很多书，我介绍很多书给他，他说都看过，反而他看很多书我还没看过。但是他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价值，对于家庭还是觉得不够好。我就问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什么书都读，你平常没有读圣经？他很坦白说没有。我跟他讲说，讲好我给你个挑战，从现在开始一天读15分钟，一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你看看你生命有什么不一样。一年以后他 email 给我，他说我答应了，我已经做了，下个礼拜我带着太太来进来跟你谈。他跟我讲说，自从他开始读圣经以后，他很不一样，他不是 perfect， 但是他跟以前对家人，对配偶，对其他人有很大的改变。你看这个图，这个健美先生，你看他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人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你有没有看过人生出来这个样子的？没有，没有吗？如果说这个人每天喝 Coca-Cola， 去 Hamburger， 去 French Fry， 他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还会这个样子，或是这个样子。 It's a common sense that's not common at all。 你要打属灵胜仗，随便来看看牧师讲，今天讲什么好听就听，不好听就不听。来姐妹团去来主学也是一样， It's not possible。 我希望给你个挑战，如果说从来没有花时间好好认真读圣经，花15分钟，你看一年以后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你知道吗？谁知道你生命改变最大的啊？不是你旁边那个弟兄姐妹，是你的配偶。如果说你真的劝去的，问你的配偶就知道。如果说没有的话，你是假的。过了一年以后，如果说你还没有劝去的，你来教我，我免费给你辅导。我们第二就祷告。先生给我们有这个时间，求着你自己的灵在帮助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像保罗一样，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还是缺乏力量，愿主你自己加添我们力量。 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之名。